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离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离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离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睇《大经科注》第432页，第二行睇起，发大誓愿第六，我哋将注解读一次。本品乃法藏菩萨遵佛名分，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如因解曰：48愿功德成就而归一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名宏誓本成海，亦名悲愿一成，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由誓愿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学到这里，这一段文不长，非常重要。我们想一生成就，这段开示对我们的受用就非常深广。这一品是跟住前面的，法藏菩萨向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法，老师同他讲：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因为他的本愿想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道场，以最方便的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罪苦众生、六道众生，能在一生之中极短的时间证得无上菩提。世间自在和法加许他的悲愿，真是慈悲到极处，满足他的大愿，同他讲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依正庄严，而且将十方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等他通通见到，教他十方世界哪些地方你喜欢的你就采取，不喜欢的你就将它舍弃，咁系非常合乎逻辑嘅理念。咁样你建立你理想之中嘅道场，佢就系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嘅成就系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依正庄严美好之大成。那个世界建立之后，就都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咁係理所當然嘅。佛法道堂，諸佛都有呢種能力。彌陀建立咗啦，諸佛使唔使建？而家我哋人間係比賽，你建個大道場，我建得比你仲好，比你種樹性都讚。阿彌陀佛建嘅，冇聽到有一尊佛同阿彌陀佛去爭，冇，點解呀？自他係一，唔係二。彌陀建立嘅就係諸佛建立嘅，所以諸佛省事啦。你嗰度咁完備，我呢度教唔到嘅學生喺我呢度唔會開悟嘅，我都補送去你嗰度。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心系一个心，唔系佛冇能力，你见咗我就冇咁嘅必要啦。世间人有名闻利养，有呢种心，有呢种习气，佛完全冇啦。咁嘅意思，我哋要能体会得到，能落实喺自己一生，咁受用就大啦。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做榜样，一生中唔起道场，点解呀？有道场就有胜负，有道场就有负担，冇道场自在呀。佢哋嘅生活方式，一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去到边度，人喺边度，道场就喺边度。如果真嘅建立道场，佛起道场容易啊！当时十六大国王都系佛嘅皈依弟子，每个人都希望起道场嚟供佛，佛唔接受，请佢站住讲一部经两部经可以，讲完佛就走啦。佛点解要咁做？喺而家我哋见到啦，我哋完全明白佛嘅大慈大悲，佛嘅智慧就系有道场就有斗争，冇道场冇斗争。任何人都想做住持，任何人都想做领导，有呢种念头，道业唔会成就。点解呀？心唔清净，唔会正果。各位要知道，须陀洹系小乘位次最低嘅初果。有冇执着呢？冇。身见冇咗，佢要断五种见惑，先能证到须陀洹果。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身见，唔再执着身系我啦，知道身唔系我，放下身见，放下对立，边见就系对立，同任何人冇对立，冇对立就系一体。人哋有道场，我哋尽心尽力帮助佢，协助佢，使佢嘅道场发挥作用。绝唔去占有佢嘅位置，要去排斥人哋，冇呢个念头。世间一个团体嘅领导人，佢系为嗰个团体服务。出家学佛啦，佛为边个服务？佛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大乘呢个苦难包括嘅范围好大。上面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仲有咩苦难？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未断干净，就系佢嘅苦难啦。所以要学法一样表法，法真嘅舍得干干净净，六根喺六尘境界里头确确实实唔起心唔动念，咁先系佛。有起心动念，冇分别执着，是菩萨。时时想呢啲，仲有分别冇执着，是阿罗汉。 就是我们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我们修什么？经题是三个阶层，第一个修清净心，清净心里头绝对没有染污，有我执就是染污，执着身体是我是染污，对立是染污，边见是染污，成见是染污，我以为点样点样，这种是染污。那还有没有善恶呢？世间人有善恶，他没有善恶，他善恶两边都不存在，所以回归中道。为什么呀？他知道恶等于零，善亦等于零，善恶画上等号，都是业，轮回业，不会脱离轮回，通通是在这里制造轮回，所以两边都不着，断恶不着断恶的相，心里头没有，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为什么要断恶修善？就是表演给世间人看，这种是教学，自己善恶没有了，还要做出善恶的相，劝世间人断恶修善，做轮回业，不要做三恶道，做三善道，是这样的意思。那自己呢？三恶道三善道都不做，超越了，所以这是表法，是教化众生，自己超越了。如果自己真有心去断恶修善，那就是轮回业，不会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就麻烦了。弥陀的悲愿发得非常圆满，非常究竟，同经题上讲的完全相同，他的心清净到极处，平等到极处，觉究竟圆满的大彻大悟，那是人受恩了。那部经题上半部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万德之众，寿命是第一德，没有寿命其他就等于零，寿命是第一德，庄严就是极乐世界，依部正部都得到究竟圆满，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极赞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不可思议。而这个正觉之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是哪个？就是自己本人，这一点必须要知道。你如果不知道究竟圆满的佛果，你这一生得不到。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性的名号，就是自己的性德，阿翻做无，弥陀翻做量，佛翻做觉，自性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圆满究竟觉，圆满究竟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中国人简称为无上菩提。从哪里证？就这句佛号，我们疑虑习气好重，总是怀疑，总是还会有更好的，更好的找不到了，在你面前你迷惑了，找不到。难得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你问那个老和尚修什么？一生万德万行究竟圆满，是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用什么方法？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二十岁出家，师父是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凡夫， 点解呀？凡夫唔识货，唔识呢种人，佢师傅一见面就识啦。咁系咩呀？嗰个人将来绝对会开悟。咁要教佢咩法门？要教佢直接了当开悟嘅法门，就系一句佛号，祝福佢一直念落去。佢念咗92年，佢嘅品性好，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唔换题目。你如果问我，佢几时得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咁我可以同你讲，唔会超过3年。点解呀？3年得功夫成片嘅人太多啦，得到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点解呀？佢见佛啦，佛会同佢讲，你仲有几多年寿命，时候到啦，我嚟接你。佢放心啦，死心塌地念呢句佛号。佢念佛嘅态度真诚、清净、恭敬，呢种态度就会成功。唔系真心，仲有妄念，心仲唔清净，仲有是非人我，冇恭敬心，咁得唔到。咁嘅人多啦，真正好似海贤老和尚嘅人揾唔到，去边度揾啊？以前我哋听过蜗牛像，念佛同修之中，我哋仲认识几个，但系我认识嘅大概亦就系3年5载念佛念到如知持智，自在往生。我哋亲眼见到，亲耳听到，都系在家女居士。男居士未听过，都是老太太。3年如知时至，自在往生。所以海贤老和尚咁嘅人最多3年。佢20岁到23、24岁，佢就成就啦。佢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肯定见到。大势至菩萨同我哋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佢系现前见佛，当来系往生极乐世界见佛。佢能持戒、3皈5戒、10善、3微律儀，佢能做到啦。佢一生冇犯过戒，真做到啦。所以持戒念佛，肯吃苦，能忍受忍辱波罗蜜，真嘅做到家啦。一生于人无争，于世无求，生活非常艰苦，冇食冇着嘅，所以佢着嘅系补嘅，食嘅系苦嘅。但系你细心去观察，佢时时刻刻待人接物，叫满面春风，一团欢喜，佢嗰个喜系真嘅，系自性流露。论语上讲嘅不亦乐乎，佢唔系外面刺激，佢从内心里头生出嚟嘅真诚嘅慈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不断咁露喺外面，咁就系极乐世界啦。佢生活喺呢度，同生活喺极乐世界系一唔系二。点解呀？冇分别执着，冇起心动念。极乐世界依正庄严，佢唔起心动念，喺呢个地方受尽苦头，亦唔起心动念。划平等啊，等号，咁就叫功夫啦。呢句佛号，我哋喺坛经上要记住，能大师开悟时嗰5句话，千祈唔好忘记。佢最后一句话讲：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系谂唔到。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生，自性所现，和华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华藏世界从哪里来？遍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生所现的。自性是能生能现，宇宙万物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修行的目的是回归自性，那就叫毕业了。未回归自性，自性就是上直光，上直光就是自性，常是不生不灭，永远不变，就叫常。直是清净，绝对无染污，从来无染污，永远不会染污。光就是光明遍照，常直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是从它所现的，所生所现。大乘教上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切法是我们感官中的宇宙。这个宇宙从哪里来？从心，从想生的。心是自性，想是阿赖耶识，就是华严上讲的，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为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叫做一真法界。谁住在那里？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都住在那里，在那里修行。他们还修什么？他们要断无始无明烦恼习气，习气断干净，他就融入常直光，那十部土就不见了。所以十部土他没有生灭，他有隐现，有缘他就现出来，现部土，没缘他不现。什么人有缘？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就没缘，就不现，就是一片常直光。如果有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在这里，他就现。哪些人在这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无始无明破了习气在这里。自性遇到这个缘，自自然然就现十部土。十部土里面诸佛如来现布身，点解呀？法身佢睇唔到，现布身，法身冇形象，布身现象，现同菩萨同样嘅身，极乐世界嘅布身系非常不可思议嘅，现法嘅圆满布身，亦即系等觉菩萨嘅圆满布身，嚟帮助嗰啲。法身菩萨那四十个位次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圆教，这四十个位次帮助他们，用他们的神通、道力、智慧帮助一切诸佛如来道化九法界众生。这九法界包括菩萨，三乘菩萨就是未见性的，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别教十地见性了，所以叫三乘。下面那十住、十行、十回向未见性，帮助他们。愿追极殊胜，有大福报、大智慧、大因缘，他先遇到正宗。 先知道呢句阿弥陀佛名号。如果好似海贤老和尚嗰等人，佢一生就证得圆满，三年念佛三年可以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之后，再三年佢就能得事一心，再三年佢就能得理一心。换句话讲，从佢念佛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几长时间呢？十年。十年到咩程度？释迦牟尼佛当年喺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呢种等级海贤和尚达到啦，同六祖慧能大师喺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大彻大悟，亦系呢种等级，化身菩萨嘅等级。佢哋往生到极乐世界，想几时去就几时去，想见阿弥陀佛，佛就现身。喺呢种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海贤老和尚佢嘅师父嘱咐佢一句话，明白咗，明白咗就系你开悟啦，你见性啦，唔好乱讲，唔讲得。点解啊？六祖开悟仲要喺猎人队匿咗十五年，我哋就明白啦。呢个世间同行相忌啊，窒到障碍嘅人太多。你装聋装哑冇事，平平安安。你如果咁又讲咁又讲，窒到障碍全嚟啦。众生系凡夫，唔系圣人，你冇可能立足喺世间啊。所以立足喺世间装聋装哑，你问我乜嘢都唔知。喺最迫切需要嘅时候，真正利益一切众生，露一啲，马上就藏起嚟。喺海贤老和尚一生行仪之中，我哋见到，我哋体会到，我哋明白。老人家讲一句话，普遍劝一切众生好好念佛，圣法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这句真话了。还有一句帮助你圆满成功，那句就是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心要转就成佛了。大乘经里头佛曾经讲，识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念无量寿经能往生极乐世界，能成佛作祖。我们念古兰经得不得？得。为什么？识的人哪一法不是佛法，那哪一法不限于佛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只要你转。为什么？转你将妄想放下了，放下妄想就成佛，放下分别就是菩萨，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我念古兰经一样，我亦可以放下执着，我亦能放下分别，我亦能放下起心动念，他就成佛了。将来去边度？去天堂。去天堂一睇，阿弥陀佛亦喺天堂，殊途同归，系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如果唔识，佛就反过嚟讲边一法系佛法。唔识就系你心唔转，你乜嘢都想学。华严法华无量寿经唔系佛法。由此可以话，世间法同佛法亦画上等号，系一唔系二。关键点呢？关键就系教你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一切法任何一法都系佛法， 点解啊？你只要转，你都能成无上道。你如果问点解，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从任何一法都能见性。离开本性，没有一切法，十法界通通是自性变的。所以关键就是识不识，识不识你不容易懂。我哋换句话讲，专唔专，专就识，唔专就唔识。呢、这个法好，嗰、那个法唔好，咁好难契入。你修嘅最多得善法，生欲界天咋？点解啊？欲冇断，欲断咗得禅定，先能生色界天、无色界天。仲有欲望唔会离开欲界，佢里头就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就咁嘅道理。善恶冇咗就脱离六道轮回。善恶从边度嚟嘅？严重嘅分别执着从咁嚟嘅。海贤老和尚点解为我哋表法？佢对一切人事物乜嘢都好，乜嘢都好，食嘅冇分别，着嘅冇分别，住嘅环境冇分别，待人接物通通冇分别，将每个人都当做阿弥陀佛，平等恭敬，平等爱护。有人将只光碟将近睇咗2000次啦，真用功。同我哋讲，越睇越欢喜，次次有误处，佢能唔能成佛？肯定往生成佛。法系真妙，呢句佛号包罗一切，包罗万法。你念呢句阿弥陀佛，诚心诚意念。冇妄想，冇夹杂，冇分别，冇执着，呢句法号就将全宇宙通通念到啦。佛法道讲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如来，世间宗教所讲一切神灵，全都念到，一个都唔漏。点解啊？因为佢系一切法，一切法所生所变。你念一切法嘅能生能变，唔系就全部包啦咩？一个都唔漏啦。正觉功德广大，行卷文里头有讲，呢度系一段敬白，一切往生人等，宏誓一成海者，你睇人哋嘅言语，心地恭敬。敬白啊，白是下对上，上对下是高。佛告诉你，佛告诉我哋，弟子对佛恭敬的是用白，那是下对上，就是对哪个敬白？对一切往生人等，那个等里头有菩萨，有罗汉，有天人，有畜生，有饿鬼，有地狱，全都包括了。这个等字就是一切往生的众生。下面同我们讲宏誓一成海，宏誓就是48愿，我们要在这品学的。48愿从哪里来的？是法藏菩萨品成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又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细心去观察学来的，不是妄想生出来的，不是想象，亦不是佛教他，是他真正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 意境庄严，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成就极乐世界。这个是宏誓，一成阿弥陀佛的道场，没有二成，没有三成，只有一成。一成是成法，叫一成。释迦牟尼佛教导一切众生那49年所讲的一切经教，一成经典不多，只有三部。三部之外还有一部，就是无量寿经净土法门，是一成。一成是成佛，同弟子不同。弟子是普通法门，要断烦恼，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小乘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慢慢向上提升。一成不是的，一生就证得，叫横超，它不是庶出。这个法门就好像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句话讲，对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你要有善根，你要有福德，你要有缘分。缘分是有的，都遇到了。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你不相信。虽然相信，你还要加上第二些法门。加上第二些什么，这个味道就不纯了，就被你破坏了，你得不到利益。可言老和尚，我估计他绝对在40岁以前，他得到利益心不乱，亦即是好像宗门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好像六祖慧能大师那种境界，他得到了。得到那种境界，所有一切经教全通了，应该是在40岁他得到了。他没有往生，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住世表法，在世间多住几年，到112岁见到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见到这本书表化圆满。他揸住那本书影相，主动要求人影相，一生从来没这样做，主动要人跟他影相，只有这一次，影完之后三日走了，自在往生。他功德圆满了，真正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住在这个世间，你一生的道路都是阿弥陀佛替你安排的，自己不用忧一些心，自己忧心好累的，还未必正确添。佛为我们安排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你都会非常快乐。点解呀？消业障，顺境消善业，善业如果唔消，到人天嚟受果报，出唔到六道。逆境呢，消恶业，唔堕三途，冇一样唔系好事啊！贤公老和尚只光碟真系了不起，无量寿经听唔懂，你就睇光碟。你睇上三年五年，无量寿经全懂啦，唔使听人讲，你全懂啦。呢个佛法之妙，妙极啦。所以记住，转绝对唔好杂。祖宗教我哋嘅一门深入，长时分修，就咁一门。你唔好搞多门，三门四门太多啦。再几十门几百门咁仲得了嘅。咁唔系就乱晒龙囉。一门一门几时会开悟，嗰一门冇咗就开悟啦。 仲有一门，那一门是个障碍。要知道大乘教里面佛讲过，一切法无所有，不境空，不可得。不境空，不可得，你仲有一门，那一门是障碍，那一门放下，自性就开了，你就明心见性，咁先系真正大成，真正一成。你哋根性嘅人，亿万人中难得有一个，太少啦。中国历代有，唔系冇，少。我哋见到海庆老和尚业消咗啦，睇佢老人家一生嘅行愚，大彻大悟佢冇，贤公大彻大悟。他有大悟，你看他的忍辱波罗蜜，人家虾他，毁谤他，整蛊他，他感恩。同人讲什么，他替我消业障，我怎会不感恩他，真消业障，他接受了，所以他走得这么自在，留下肉身舍利。这个肉身舍利不容易得来，坐岗七年，六年九个月，身体没坏，连衫都没烂。我们真学佛去哪里学，就在这里学，你就成就了。所以成就无碍，无障碍，无边罪性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自得。这个德是自性，自性本具的大德，无量无边际，圣德通通显露出来。就这一句，我提醒大家，你在海贤老和尚光碟上，你细心去看，你真看明白这一句，你完全证明了，真的，一点都不假。他确实宏誓一成海者，这个者是人。他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做到了。不要看光碟，只有一个钟头时间，所以识看的人看几千次他不厌，越看越欢喜。他的接受力量几大呢？下面提出问题都是行卷里头讲的，何以故？点解啊？誓愿不可思议故。点解啊？他的誓愿是真的，冇一念为自己，念念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罪苦众生。他为这些，没为过自己。这个心和圣德圆满相应，有为自己的完全错了。为什么？佛法讲没有我，你怎会有我？初果须陀洹，大乘初信位菩萨头一个就要破身见，即是无我。你看金刚经上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他是哪个？他是初果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还有我，还有我未入门啊。大乘到最后金刚经后半部，不单止无我，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念头都没了。你看，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那个见是念头，那就叫断干净了，念头都没了。前面断了离开了，还有念头，后半部连念头都没了。念头没有是什么境界？常寂光的境界。所以前面是小乘，金刚经前半部是小乘，后半部是大乘菩萨。誓愿 不可思议。为人不为自己，为人你心生智慧，为我生烦恼。错了，都在念头上转，不在外头。悲怨欲如大虚空，诸妙功德广无边故。悲怨是同体大悲，怎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帮助？看看诸佛如来，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最近的，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你细心去观察他，他放下了。19岁舍弃皇位，舍弃宫廷富贵的生活，出家修道，放下烦恼障。19岁出来学了12年，那12年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通通去学过，学完点呢？解决不到问题，完全放下，去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在菩提树下入定是放下所知障，疑障通通放下，开悟了。烦恼障放下是小悟，阿罗汉。所知障放下之后大悟，大彻大悟，是法身菩萨了。佛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知道佛法里面的功夫不是第二样，放下，你放下几多，他功夫比你高，他放下比你多，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放下恢复自性，恢复自性里面智慧德能尚好，智慧德能尚好，大家都是圆满的，就是圆满的自性，都是圆满的。而且自性是一个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法身，共同一法身，共同一个自性，一个本性，不是两个。杂性有两个不一样，自性无，自性相同的，个个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尚好。只要你将一切障碍放下，你就证得了。所以它是本有的，你会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本来是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的？那怎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智，我们不智。我们，你看地球上，哪个国家领导人不爱护人民？总是想帮助人民离苦得乐，想任何方法都不会产生效果，甚至带来很多麻烦。佛用什么方法？佛和我们老祖宗想法差不多，所以我相信我们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我后生的时候有这种想法，我向老师请教，李炳南老居士，我说我们孔子老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在中国化身的？老师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有证据，因为他没有透露出来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们不知道，在理上是绝对讲得通的。为什么？他们所作所为跟佛讲的一样，这一样是什么？教学为先。你看哪一转佛菩萨不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教了49年，一直到往生， 到最后圆寂，仲同我哋讲，最后同我哋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最后嘅为教。学法，你想真成法，要放下一切欲望，要放下一切享受，要放下一切名利，嗰啲全系假嘅，嗰啲通通系障碍，唔系好嘢。所以一生唔起道场，点解呀？自在呀。你有道场，你就有妄念。你能顾道场咩？所以我一生冇道场。我只要每日食得饱，着得暖，有个地方可以睡觉休息就好啦。真嘅唔操心，冇妄念。有道场，你就得日日放唔下，咁事情就麻烦啦。中国自古以嚟，道场边个建嘅？佛菩萨。所以主持道场嘅系咩人？诸佛菩萨。佢哋再来嘅嚟成就啲佛子，都系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嘅人，唔系凡夫。凡夫如果主持道场，冇话唔做罪业嘅，将来果报喺三途。每个大道场世世代代都出高僧，咁就啱啦。呢个道场出唔到高僧，咁道场肯定造业。我哋喺旁边睇，睇得清楚。我要唔要道场？我唔要得。点解啊？张家大师冇教我做，李老师冇教我做。而且中国古人讲，你想害某个人，你就请佢做住持，请佢做当家，佢就惨啦。点解呀？操心。妄念多，心唔清净。最多佢做得好好，照顾人照顾得好，人天福报。比唔上一个老太太一日到黑念阿弥陀佛，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啦。差远啦。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建立道场就要成就人才。以这个为目的。绝不是自己名闻利养，在佛门道有地位，有人崇拜，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将你那些福报都烧光了，你罪业就建立了，成立了，所以太可怕了。我学佛这么多年，年纪老了，就90岁了，我好感恩，这里有信徒，送我一间屋仔，间屋仔大细，仲冇呢个摄影棚大，我住得非常舒服，住得非常自在，讲经教学唔中断，咁就系诸佛菩萨之所行。而家嘅方法好啊，可以用光碟，可以用网路，用电视呢种方法，将明文利养隔离咗啦。小道场冇人嚟听经，科技发达非常方便。无论喺边度，你屋企有电视，你就能收睇；你有电脑网路就可以睇到，好啊！你话几自在？如果想呢、这个想嗰、那个，太苦啦！一切随缘，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随缘。愿具足应该要做，点解？利益众生。愿唔具足唔好搵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我呢一生嘅成就，我感谢韩馆长，佢哋一家人护持照顾我30年，我更扎稳啦。冇呢30年就冇今日。所以佢哋一家功德大啦，我哋呢一生成就带好多好多人念佛往生， 这个功德他都有一份，千祈不要造业，千祈不可以造罪，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愿要大，愿为度一切众生，同如来同愿。如来用这句佛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都用这句佛号，都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在这部经度后面可以看到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介绍，就这一门，就这句佛号就得了。只要你转十年，你就能明心见性，禅宗难了。任何法门都没这个法门那么快，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真正是第一法门。不识字未读过书不紧要，真有成就。因为不识字好，未读过书好，为什么？他思想单纯，他妄念少，嘢学太多，头脑就好复杂，好难将佢抌甩，佢亦好难记得住。而家要抌甩同样困难。冇学嘅人有福气，咩都唔知道，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你咩都知道。如果系真嘅转转日，十年会成功，一部经一句佛号够啦。年迟偶益到晚年，都将经教放弃了。三藏十二部，让给他人悟，自己一部。阿弥陀经，一句佛号。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功德是同样的。所以真的是诸妙功德广无边故。这句话佛讲的，不是佛没人知道，又如大车，乃至又如大风，普行世间无所碍故。大车载得人多，能量大，大风亦是这样，普行世间无所碍故。就这句佛号，在这个世间一切障碍都没了。有好多人学法跟住我，念了好多年，身体不好有病了，去找医生。为什么呀？不相信佛法。不是睡不灵，是他自己没有信心。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他十八岁身上生个毒疮，医药无效，苦不堪言。他忽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度一切苦厄，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个几月病就好了，创不药而愈。咁系咩呀？咩叫灵？信就灵，唔信就唔灵。唔信嘅人，你念观音菩萨，你疮病唔会好。你搵医生，医生将你医好，你信嗰个医生，完全系自己嘅信心。外面系缘，次要嘅，主要系信心。佢十二岁嘅时候种咗个冬瓜，冬瓜被他堂弟佬偷了，他不知道，他就细细声一日咒，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生疮有病，一句一句地念，念了三日，他堂弟佬真的生疮有病。阿婶来跟他说，叫他你不要念了。他一想有这么大的力量，快点改口，叫他快点好，叫他快啲好，堂细佬个病真嘅就好啦。咁系咩？系同我哋讲念力能量不可思议。而家量子力学家证明啦， 证明乜嘢？所有物质现象从边度嚟嘅？从念力嚟嘅。我哋日日打妄想，所以物质变成非常非常复杂，冇秩序，咁就会造成灾难。如果我哋嘅念头通通系善念，通通系正念，咁世界立刻就系太平盛世。世间咩嘢冲突、造罪，通通可以消灭咗，太平盛世就出现啦。都喺念力度，所以我哋时时谂下极乐世界点解咁好，诸佛刹土点解咁好，我哋睇出嚟啦。世尊介绍过，嗰啲诸佛菩萨今现在说法，原来系咁咋。我哋有冇听明白？有冇悟过嚟？世间第一等好事就系讲经说法，冇比佢更好嘅。阿弥陀佛喺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讲嘅今现在说法，冇停过。十方诸佛菩萨边一个唔讲经说法？冇啦。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变成咁，毛病出喺边度？所有出家人都唔讲经说法，问题出嚟啦。所有出家人都出嚟讲经说法，咁世界马上就改变啦。点解呀？令一切众生能听到正法，能明白诸法实相，能放下一切错误，咁就啱啦。中国古代喺政治制度上，你好明显能睇得出嚟，将教育摆喺第一，国家成个政治设施为咩啊？为教育。教育摆喺第一位，所以国泰民安，太平盛世。而家呢个世界科学技术发达，将经济利益摆喺第一位，教育摆喺最后，所以人学咗啲技术，识做事，佢唔识做人，佢唔明恩义，唔知道孝养父母，唔知道尊师重道。而家就算有好老师肯教，搵唔到学生。呢种系我亲身嘅体会。我喺早年26岁认识方东美先生，我跟佢学哲学，请佢老人家准我哋去学校旁听佢嘅课程。佢同我讲，佢话而家学校64年前嘅学校，64年前佢话先生唔似先生，学生唔似学生，你要去学校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啦。当时心里头好难过，表情当然好沮丧。我哋沉默咗六七分钟，方老师话：你真想学，咁好啦，你每个星期日上昼9:30到11:30两个钟头，佢同我上两个钟头课，每个星期日，咁系我哋唔敢想象嘅。我哋冇交一分钱学费，我哋唔认识，只知道有个同乡关系，佢系同城人。我家乡喺庐江，我哋距离而家20几公里，好近，就咁嘅关系。 我感恩，一世感恩。如果唔根据学呢门功课，我哋永远唔认识佛教。我哋都认为佛教系宗教，系迷信。佢同我讲一部哲学概论，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呢门功课里头认识佛教，佢将佛经哲学介绍俾我，同我讲：释迦牟尼系世界上最伟大嘅哲学家。佢话我哋学哲学，佛经哲学系全世界哲学嘅最高峰，学佛系人生最高嘅享受。我先认识。认识之后，佢同我讲，佛经哲学唔喺寺庙。点解呀？200年前，寺院庵堂嘅出家人有德行、有学问，佢哋真懂，佢哋真有资格教你。而家出家人唔学啦，寺庙有经书，佢哋唔睇，佢哋识念经，佢唔懂意思。我话咁点好？佛经你要深入经藏，指我一条路，我咁先开始去逛庙。逛庙目的喺边度？目的揾经书，睇嗰间寺庙里头有冇藏经，可唔可以借出嚟？借出嚟就抄。嗰阵时买唔到，只有借嚟抄，抄完之后还俾佢。好难，真唔容易。点解老师唔似老师，学生唔似学生，学生唔鍾意读书，学生点解上堂等文凭？喺嗰阵时小学生读书为咩要考中学，中学生读书要考大学，大学生唔读书啦，等攞文凭搵嘢做就业啦。佢心唔喺学习上，对老师唔尊敬，老师讲嘅佢听唔入耳，所以老师就唔讲啦。老师就靠呢个生活教学，攞啲工资，攞啲钟点费，翻屋企过日子。学生就要文凭，考试嘅时候，老师几乎将考试内容都话俾学生知，等学生个个分数都好，皆大欢喜。系咁嘅状况。到以后，我去大学亦上咗几堂课，一睇真系咁。学生嘅内心唔超过15分钟，心不在焉，动向细忘，唔会聚精会神学习，旁边有人都唔知道，心不在焉。呢个系教育最严重嘅一个问题，点好？教育大幅度咁滑落，所以我时时谂，20年之后，大学里头冇教授啦，后继无人，恐怕连高中都冇教授啦，点好？我而家睇出嚟啦，光碟。而家啲老教授嘅光碟，仲有佢哋嘅著述，可能就依呢啲啦。播光碟教，旁边有个助教。助教唔难，助教能将光碟睇30次、睇50次，佢就有资格当助教。同学睇光碟有疑问提出嚟，佢能解答。20年之后，学校恐怕变成咁样啦。呢个系我哋忧心嘅地方。点先培养根底真正深厚嘅老师？老师必须要发菩提心，要发大愿。点解呀？教书呢一行好辛苦。真嘅， 远离名闻利养，为民族、为下一代做啲功德，要存咁嘅心。我牺牲奉献，宁愿清苦一世，我将几个学生教好，使后继有人。呢种系菩萨心肠。人有利害，佢做唔到。冇名利心，先能做到出离，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有名利心嘅时候，佢搞六道轮回，佢永远出唔到去。搞佛法亦唔系真嘅，喺佛学常识系知识，唔系智慧。呢种情形，我哋喺国内外好多地方，我哋亲眼见到嘅。外国嘅大学，我知道嘅好多，去参观过，去考察过，通通系知识，唔系智慧。中国唔单止佛法系智慧，儒同道都系智慧，甚至三教九流，真实智慧，真正系好嘢。古人留下嘅精华，冇垃圾。垃圾早就抌咗啦，唔会等到我哋而家。嘢传咗几千年，好多人亲眼睇过，仲能留落嚟唔容易啊！所以我哋对传统文化要有信心，年轻人更应该发大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种系菩萨行，唔系凡人啊！咩苦我哋愿意吃，我哋遵守古人嘅教诲，一门深入，长时训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咁就系戒律，严持戒律，唔怕吃苦，认真努力学习。做一个启蒙老师，唔从启蒙着手，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唔会深入，你只能得啲普通常识，表面嘅，深入真实智慧得唔到。启蒙嘅两个，一个德行，德行大家都知道，儒家嘅《弟子规》，道家嘅感应篇，佛法嘅十善业，最好仲能加个沙弥律仪，连威仪都能学到。呢啲系做人嘅根本。另外系学问，学问要从说文解字落手，一定要将佢搞通，认识中国字。你先有能力读几千年留落嚟嘅文献、四库全书、祖宗呢份珍贵嘅遗产，你就继承啦。中国人可以继承，外国人亦可以继承。一定要将文言文学好，要认识中文字。中国文字讲求形、形状，写嘅方法着重音性，仲讲求义理，有形、有音、有义，佢系表意嘅文字，奇味无穷。佢系艺术，唔似外国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系表音。音会变，意唔会变。几千年人写嘅，而家睇得懂，系佢原来嘅意思，冇睇错，咁就了不起。佢系中国老祖宗最伟大嘅发明，成个世界好多科学家、哲学家，佢哋所有发明，比唔上中国老祖宗造字。 呢啲字做得点解咁圆满，冇一丝毫缺陷，喺全世界中国独有，外国揾唔到。英国罗素、汤恩比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唔喺上面落功夫唔得，唔落功夫点会深入？点会知道中国古圣先贤佢哋嘅智慧、方法、理念、经验，仲有佢哋嘅成就？你真正敬仰嘅心生出嚟啦，你连字都唔识，文都唔通，那个恭敬心、爱心绝对生唔起嚟。所以年轻人要发心，将祖宗好嘅继承落嚟，发扬光大，传俾后代，呢、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你一生虽然清贫，生活清苦，来生嘅功德福报冇人能比得上你。你要唔要呢啲福报？要呢啲福报出唔到轮回。真正搞通啊，仲系去极乐世界做佛好，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到诸佛刹土里面去做佛、做菩萨去啦，咁先真得大自在。好似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咩身得道，你就能现咩身。咁好啊，咁先真正能自度度他。所以悲愿，比喻大虚空。诸妙功德广无边际，后面总结嚟讲，能出三有系薄成，系薄系烦恼嘅代名词，好似绳索捆绑，你冇自由，你离唔开六道轮回。成系比喻六道轮回，乃至开显方便状。方便状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比它更方便的。这句佛号能叫你永远离开十法界，叫你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良可奉持，特可顶大也。这两句话劝我们应该奉行，应该保持，应该顶大。下面为我们介绍，至于愿闻多寡，诸亦颇有差异。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愿译本有五种，这里都举出来了，汉、吴两译。汉是汉朝安世高那个时代，吴是三国时候，三国时候的吴国。这两种版本，大誓愿是讲二十四愿，且经中名言，便结得二十四愿经。这句说明有二十四愿的，宋译本的它是最后的，它里面只有三十六愿。魏唐魏亦是三国康增海的版本，唐这两种版本四十八愿。至于后出阿弥陀偈经里头有一句话，世二十四章，可见二十四愿于诸经中实居多数，但是在中国 世间流通的只是魏译，就是康增海的版本，他翻译得通俗容易懂，大家都喜欢读这个版本，其他四种版本没人读。魏译是四十八愿，所以提到净土宗，提到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不知二十四愿，不知三十六愿。这个历史我们要清楚，五种原译本讲的愿不一样。底下一段讲，且汉吴两译虽同为二十四愿，但内容亦甚不同。下面举例子讲，吴译第二愿为使某作佛事，令我国众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都是男身，极乐世界无女身，女神往生通通变成男身。诸无央数天人民，冤非乱动之类，这些是畜生道。来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长大，皆作菩萨阿罗汉，都无央数，就是数目太多了。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它里面讲到莲花化生，歌舞妇女，殊胜大愿，汉译本无，其他诸译本亦缺呢两愿，莲花化生呢一愿，同歌舞妇女呢个殊胜嘅大愿，汉译无，其他诸译亦缺呢句。由此可见，诸译差异之甚，不同的地方好多了。我们再继续向下看，且汉吴两译虽同约二十四愿，但实际内容则不止二十四。以上吴译第二愿为例，此一愿中十句歌舞妇女莲花化生，冤冤得生，并皆作菩萨阿罗汉。菩萨阿罗汉无量等，精要圣愿。准是可知，所谓二十四愿实不止二十四。据诸后出阿弥陀偈经，世二十四章之经文，可知弥陀誓愿实为二十四章，非仅二十四愿也。二十四章可能里面就多出一啲愿，唔止二十四愿。好似你哋确实黄念祖老居士非常认真，将唔同嘅地方同我哋讲出嚟。念老将呢啲唔同嘅地方写喺呢度，使我哋都能见到了解古大德所判断嘅无量寿经绝对系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唔止讲一次。如果讲一次结集嘅时候只有一个版本，翻译冇可能有咁大嘅错误，咁系冇可能嘅。所以判断世尊至少讲过三次，有三种不同的范本都到中国来了。但是无量寿经在中国有十二种译本，七种失传了。如果那七种都还在这里，可能还有不同的地方。总而说明，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很特别。其他经都讲一次，没讲第二次的。只有无量寿经 至少三种不同的版本，亦即是三次不同宣讲。这样一来就有汇集的必要了。读五种原译本好麻烦好难，读一种又有好多重要的经文，这本里头没有，不完全，那就说明结集非常必要。而且汇集在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并不是黄龙书开始的。我们知道最早翻的经42章经，42章经就不是一部经，是在很多经里头截录出来的，截录42条，它就是汇集本。所以汇集没有过失，古人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这种版本出现，而且留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看得到。吾译第二愿为例，这个例子在这一愿中确确实实有国无妇女，莲花化生，渊源得生，那就是小动物，微不足道的小动物，他们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并皆作菩萨阿罗汉。菩萨阿罗汉无量，这些亦是这个版本里头有的。吾译有菩萨阿罗汉无量，这个是精要成愿，准是可知所谓24愿实不止24。根据后出阿弥陀偈经，它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是24章，24章就未必是24愿，这种判断就有根据。魏唐二译同为48愿，但名为48，实际则不足48。例如魏译第29愿为：切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第30愿为：切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这两愿实实在在的，这两愿只是广略之意，内容是一样的，一个讲多啲，一个讲少啲，所以第30愿只是第29愿的补充引申咋。唐译中第29同30愿同呢度相同，更有进者，魏唐两译均缺国无女人及莲花化生之愿，呢两个版本里头冇。可见魏唐两译之48愿并未原句诸愿。讲这些话都是为后面讲到汇集本是必须的，汇集本是应该要做的，就是将世传多次宣讲的要汇集成一本，我哋唔使去遍读五种原译本，读一个汇集本全都读到啦，带俾我哋好多方便，所以汇集系应该嘅，汇集冇过失。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